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在1月24号看到《求是》杂志，它有一篇文章登出来了。这个《 求是》杂志的网站 啊，《求是网》杂志的网站。对，这个文章呢，署名的是宁波市委宣传部的一位作者，叫徐兰。他这篇文章呢，其实讲的就是说，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到底难在哪儿？我相信对于高校思想工作这个话题哈，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因为最开始呢，咱们是在去年的时候聊过一期，就是11月14号，辽宁日报他们发表了一篇叫做《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封公开信。那当时那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咱们学了一个新词儿叫做"资币中国"，意思就是说呢，老师只要一讲的好的，那都是国外的，那坏的呢都是中国的，就是说很多人似乎在抹黑中国这么一个事儿。那环球时报呢，他们在1月21号又发表了一篇社评，叫做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难啃的硬骨头。那这篇文章呢，它相当于是作为一个回应，我感觉上是吧，它是先讲到了背景，就是14号去年10月14号辽宁日报的那个行为，那再一个就是环球时报，它讲的这个主要的论点是说有三块硬骨头要啃。首先呢，就你怎么样去明确老师的哪些言论是触犯了意识形态的这个底线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他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让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敢抹黑，不能抹黑和不易抹黑，到这儿都没问题。其实倒是后来那一段呢，他就讲到了说有一些网民就把某些老师的大胆错误的理解为感言，好，他就开始点名了，点到了贺卫方，点到了这个陈丹青，说贺卫方呢在微博里面大谈宪政，陈丹青呢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就说大家别去美国，一个愚昧、愚蠢而落后的国家。其实内容呢是对美国的这个过度美化，说他完全是在诱导。那他最后落脚点就在于说，我们要把这个中央发的一个意见，就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不能把它理解为只是一道行政命令，要它内化为教师内心的价值标尺，说这是资币中国乱象最终要根除的唯一的这么一个手段。你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就是对，也有点像当时看辽宁日报那篇文章。然后我就看到网上有很多反驳，包括他提到了几个点，贺卫方的很多言论啊，包括陈丹青的这篇文章，我也特意去翻了看。其实我觉得陈丹青说的 很好， 对，他就是很客观的在描述国外的生活环境嘛。可能他的标题确实有一点这个 耸动，但其实是那个标题党。 对，但是你看到内容，你就会觉得他就是在很客观的讲述一些事实。第一，我也在英国 待过， 我感觉他说的很多话我都是认同的。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抹黑中国呀，对吧？然后他们一直在提抹黑这个词儿，就是从头到尾我都不觉得他们说的东西是在抹黑，都是在就事论事儿。然后呢，你仔细看，你看那个很多评论，包括微博上很多人都提出了几种观点，说他这个文章都是标题党，说写的不够好，没说到点子上。为什么？是因为这个那个第一是贺卫方他是个法律学家，他们是在说法律的事儿，跟抹黑中国没有关系。第二是说这个陈丹青他是一个拿着台湾就是台湾的这个护照和美国护照的一个外籍人士，最重要的问题你们应该说这是在干涉我国的主权和内政，你不应该说他说的不对在抹黑中国。 对这个应该把帽子戴得更高一点是吧，让他更加没法反驳你干涉我国内政。哎，我昨天我就打了个电话给贺卫方，昨天可能打电话的时候比较晚，他在吃着晚饭。我说这个事儿你要不要回应一下，他说你们媒体就不要再跟着唱和了，他这种小角色根本就不值一驳。他说我不想去回应了，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不想说了。 对， 他确实回应了一句，就在微博里面说批评我大谈新政，而且不说我谈的还远远不够，了解一点中共党史就知道我党第一代领导人 才是大谈宪政的高手。1940年代，毛周刘诸位对宪政可谓念兹在兹，难道他们都错啦？动辄说抹黑中国，几个书生数条微博就能抹黑，真正抹黑中国的恰恰是这种打压言论的行为。你看他短短的这个几句回应了 一下，确实，包括你看，我就看到很多文章就在写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在《求是》杂志的网站上发，而不是《求是》，因为 他应该是《求是》杂志先发，然后在网站上也登出来了。 但是好像我看了一下，就是确实《求是》网上是有的，《求是》杂志我没有见到原文，但是很多网站上的评论都在分析说，这个是在网站发的，不是在《求是》发的。然后就有一个评论就直接说了，说《求是》网站不代表《求是》。所以这、 哦、还有这种区分法， 对对对，他们就说求是的网站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发，但是求是杂志基本上40%的这个文章是省一级的高级干部发的，50%是国家领导人发的，剩下都是一些很有水平的这个评论员来对来写的。所以像这种像徐兰，他可能够不上这个级别去发到求是杂志上 啊。 然后呢，徐兰发这个文章呢，也有人说的就是这个越权嘛，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宁波市委宣传部的一个 人。什么叫越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还要有权力嘛？ 对，就是因为他来点评整个中国的教育系统，他的身份不太恰当。如果他是一个教育、 什么人才恰当？ 如果是一个教育理论专家，就是我看的就是这个文章他写的逻辑啊，不代表我个人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教育专家，或者说你是在这方面有深刻的研究，你说这个没问题。但是你是 搞，就其实说实话，就是说你说这话你没有说服力，因为你根本不是那个专业的，你不懂。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有人把这个点就给揪出来了，说1月6号的时候，宁波市委宣传部长洪家祥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了，然后呢就有人说这个时候发这篇文章两种意图，第一个就是矛盾转移，看我们宁波市委虽然领导受贿了，但是我这个下属，因为这是他的这个下属嘛，洪家祥是他的上属上司，然后虽然领导受贿，但是我们这个研究啊什么底气之风啊还是很正的，转移矛盾焦点。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时候我把这个东西发出来，可能是因为领导被查了嘛，肯定要有人补上去啊，那总得有人有点功绩吧，那有可能为了博上位。所以我就看到这个逻辑，我就觉得哎，你看真是出了这点事儿，什么分析都有。你就 其实我就觉得他这一句吧，他也不算批得很狠，是吧？ 对， 你看他只是说大胆错误的理解为感言，已经是跨越了高校。就是他其实我不觉得他有非常大的可以在舆论场上引起很大反响的这么一个杀伤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媒体在，你看那些客户端都在推，就把他当做，估计是因为他批的这个人太有名了，陈丹青和这个 贺伟芳 两个人太有名了，可能很久没有人就敢这么点名道姓的针对两个人来进行批驳。那再一个就是因为他是求是的这个杂志，现在我们搞不清到底是网站还是杂志，是吧？但是基本上好像是绝大部分人，你不管是网还是杂志吧，你就安了求是这个名字，你就不是一般的大众媒体。好，那我们当然了，这样的话题一定要请教张立凡老师，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理解的这样一个事件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现在就是好像是一种骚扰战术，就是反正这几次啊，一个是辽宁日报有过一篇，后来前些天是安徽市委宣传部一个什么叫安什么宣这么一个名，也是搞了一下类似的然后就是刚刚我看到的这种，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无视其存在啊，这个但是呢，这个现象还是很值得玩味。就是说，不管这个这些做法，这种所谓这个历史上叫麻雀战的做法，就是不断的骚扰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源自这个高层的授意？至少呢，它说明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在做这个事儿。那么到底是他们揣摩上意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还是呢他们为了要这个就是说为了表现自己为了这个或者是升迁呐、或者是摆脱自己的某些困境啊，都会有一些个表现。所以我觉得从我们旁观者来观察的话，我觉得第一，既然说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那么这个，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习总书记最近也不断的在强调规矩，啊，这个规矩似乎除了这个党的领导这一点以外啊，可能还应该他也谈到就是这个党的一些优良传统。我记得这个中共的优良传统里面，一个叫实事求是的作风，一个叫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觉得这两个作风在现在好像这个都没有被发扬光大，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点，起码那个你要这个习主席也讲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那现在像比如说这个何方也好，或者是这个陈丹青也好，他们对这个现行的一些个一些个政策或者是一些个现象，他们有一些个尖锐的批评，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这个我看各方在回应这种这个点名批评的时候，他也说到，他说这个是这个批评政府，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很认同这一点。 嗯， 所以这个无论从这个知识分子或者民间的这种批评来看，那都是对政府的一种监督和鞭策，让他们能够注意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注意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话也是中共多少年来一直强调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嗯， 那这个是说得很清楚了。那么如果说你对这样的批评还有这么敏感或者这么这个强烈的反弹的话，我觉得就属于不正常。 好，倒是呢，我现在看这事儿哈，觉得似乎敏感的这个人你要去好好的考证一下，因为现在觉得是媒体比较敏感。 对， 就是看到这种似乎有掐架趋势的话题，大家都喜欢来吵一吵。但是我们节目哈也其实也挺常聊这种话题的，就一旦是有些所谓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啊，就受到一些攻击或者是怎么着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去探讨它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事件。那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呢，我们等一会儿呢要听到的一段访问是来自于司马平邦，这个人也是在微博上挺活跃的这么一个时评人，他自己讲的是时评人，那好像经常还跟司马南的名字放在一块儿，我也会搞混，我说司马平邦和司马南。好，那等一会儿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事件的，他的这套逻辑哈，我们还挺少在节目上就直接这么呈现的。我们先休息回来，等会儿来听听司马平邦的意见。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是求是网刊登的一篇文章，署名的是宁波市委宣传部的徐兰，写到的一篇。那他在文章当中呢，现在被媒体拎出来讨论的呢，主要就是他在里面点名批评了这个陈丹青，也著名的画家、知识分子。那另外呢，一位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教授。那批评他们就说，是有一种诱导的效果，因为贺卫方是常年在微博里面大谈宪政，那陈丹青呢，就是经常讲国外的好。那我看有很多的微信公号，他也整理了陈丹青到底这么些年说过什么。比如说有代表性的，他讲到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公共事务的时候呢，偶尔有像我这样的傻子出来说几句真话，大家就很愿意听，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儿。 另外他也讲到这个现在的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和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就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也说呢，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这是陈丹青，我们在一些公开的媒体当中是能够看到他经常会与所谓的语出惊人吧。那这样一篇文章呢，就觉得这是在误导青年。那高校老师呢，应该是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力，所以呢，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呢，任重而道远。好，那这样的事件呢，我们看到在舆论场上它是也有些的发酵。那贺教授呢，在微博上他也是第一时间有一个回应。那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可能是所谓的左派人士吧，他叫做司马平邦，也是一位视频人，在微博上非常活跃，他又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事件的。那刚才我们听到是张立凡老师的分析， 对， 那也跟张老师的这样一个理解做一个对比吧，大家听听看。 我觉得这样，就是是不是攻击要看这个文章说的是不是真，是不是事实，是吧？啊，我觉得文章说的怎么说呢？还是说轻了。如果这个文章我写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么轻的了，这么轻的问题了。我们体制内对自从那个习总这个做总书记以来呢，体制内对这个知识啊、思想界是在进行了一些反思啊，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嘛，就是既要往前改，既要这么改，又要那么改，因为改革开放有新的思想。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个文章呢，我看了一下那个文章写的，我觉得稍微幼稚点啊，没有明确的很正义的提出这个问题，很正常。因为贺伟这个事儿要分两往方面看，一贺伟芳和那个谁陈丹青是有区别的，因为贺伟芳是党员，陈丹青我印象好像不一定是党员，所以说对两个人的要求可能也不一样，他俩很容易谈，我觉得这个没必要。我们就是贺伟芳的言论已经远远超出这个批评言论，他已经多次质疑共产党没有这个，就是没有登记过，没有合法性了。就是这个文章对贺伟芳批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很轻的。那当然，陈丹青是不是那个党员？就是如果不是党员同时如果不是那个就我们体制内这个大学的老师。我觉得他说点什么话也就该说说吧，就是这个我一直有个观点，是我们体制内未来的改革方案，比如体制内和党内那应该更严格，更有标准，而体制外和党外那可能我们说你可以因为你自己有自由的身份，那你可以自由的说，应该是这样的这么。但是他们说这个文章说的那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啊。基于这点，我觉得比如说他说抹黑中国是吧，对这个攻击中国，那如果这两点存在的话，我觉得就不存在一个就像那个赵楚吧说那种什么用文革方式了啊，来什么来那个就是攻击啊，攻击两个知识分子。你有什么你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你不是人吗？你做什么事要负责任呢？所以我想就是所有的事实判定在这个贺伟芳和这个陈丹青他们是不是做了这件事儿啊？如果没有做，那可能那属于污蔑啊。那个我看赵楚文章说是叫文革手法。我们知道文革就不是这手法，文革是直接把你压砸了，是吧？他们所说的文革是完了，直接把你打响了，就开始那个定批判了。这是只是用文章来提出批评某个人，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经常说这个我们就共产党的报纸就是天天歌功颂德，那难道你这个你贺伟芳和那个叫什么陈丹青也享有了就像那个有些官员一样，就一样希望像官员一样天天被你歌功颂德吗？批评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恰恰我们的这个讲思想的讲那个，因为这个求是嘛是谈思想，讲思想的这理论的这个刊物应该回到一种正常的有批评的这个态度。当然这个批评有人今天批评人，你可以贺伟芳你可以写文章在同事发嘛，说实话之前我看贺伟芳 贺伟芳有可能发得了吗？在求是上您觉得 他在别的地方可以发吗？为什么一定要在求是发呢？他可以写，我说实话，他现在敢发吗？就是我现在还要引出第二观点，是我们在这个思想整顿以后，我们那些体制内的那些知识分子，平时都喊着我们如何要民主自由，我一到这时候，真正感压力的时候，都个个都缩起来了。 嗯， 啊、这个我，所以我你们要从这个角度理解。 嗯嗯嗯。 扩张这件事儿。 好，谢谢您。哎，我打断您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大家这次讨论的会这么激烈啊？一个首先是觉得《求是》它不是一般的杂志，那甚至有的时候会被解读为这是官方的一种所谓的信号。那再一个呢，就是您刚才讲到贺卫方或者陈丹青啊，他们所谓的抹黑中国，我就想了解，在您的这个定义里面，什么样的言论它叫做抹黑中国？ 首先一点，我刚才跟你说了吗？你怀疑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合法性，不是抹黑中国吗？是我们是被一个黑，是一个那个非法共产党来非法党来领导，那不就抹黑中国吗？最简单问题是吧？而且我跟你讲，求是，那个人民网、人民日报，这不也是和求是一样的一个类型吗？经常说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是坏人，我们也没咋地，我们也从来没骂他是什么人格，因为我们不怕。我觉得这次是。终于有《求是》这样的报纸站出来了，说他们坏话，说他们坏话，让他们改害怕。他以为他老很多人很敏感，说是不是要对我们动手了？没那么严重，我跟你讲，你也没那么严重。我给他们说个经验，啊，就是你有人你经常我经常那个被那个就是体制内这种相同的报纸说呢。然后去年人民网给我们排个人渣中国人渣排行榜，那我们是不是听完这个话我们就得自杀呢？我觉得这不是中国。他不是他们野人，不要那害怕。他为什么害怕？我就说他为什么这次这么有这么争议，这么害怕，主要是害怕。我们可以跳出这个事儿，不是他们主要是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把柄拿在手里头，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喂粮食，你知道吗？他怕自己粮食断了。 应该不是吧？他们也不是第一次。 应该不是最简单的问题。你现在你说你贺伟芳，你现在可以打电话说贺伟芳说司马青芳说你敢不敢辞职？ 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就觉得吧，就说咱们越来越强大哈，那应该是容得下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就有的时候，贺教授 说，我们可以容得各种各样各种声音，一个家庭也可以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天天指着你自己的爹骂他，你能容一下吗？对不对？那你说你这个家庭是犯法的，我这家庭是通过我父亲母亲是通过他妈苟合，通过那个强这个乱伦得来的，那怎么可以呢？你敢从这家里头生活吗？ 好，这个司马平邦先生非常的激动，而且是越说越激动，我就基本上打断不了他，他可以一口气儿说个二三十分钟都没什么问题。 对， 但是你听他，你怎么感觉？ 他里面一直在强调说什么叫做抹黑中国，然后他就说怀疑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抹黑中国，攻击共产党就是抹黑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个偷换概念的东西，党不代表国。 哎， 对，你像你在美国，假设现在是共和党嘛，大家天天骂共和党，然后那共和党特别不好，这也不是骂美国呀，只是在为这个，而且他说了贺卫芳是一个共产党员嘛，他不应该这么批评党。但是我觉得一个有良知的党员， 张老师刚开始就说了嘛，党内应该有这么一种风气，批评 和 自 我 批评。 最近 这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啊。 对对对，他也是在给党提一些切实的建议，看我们在这儿有一些漏洞什么的，我们要把它补上，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政党，人民才能信服你，对吧？但是问题是反过来，他说到这儿，就我会觉得他越说越把这个事儿越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我会想你这说的跟这个完全 越说就越理解不了他的逻辑了。 对， 他老是说我们体制内，但后来跟我聊长了，他就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体制内的，我也不拿他们的那份工资。他觉得贺教授属于北大嘛，那北大相当于是体制内，他说你是拿的共产党的钱，但我不拿，我就自己在外边挣钱。而且他也讲到什么用文章来批评这个没问题，但是关键在于求是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文章，大家很容易有一些也可能是不必要的联想，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切断这种联想，它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合理的联想。而且讲到说那他骂你了，你可以在求是上回击，那怎么可能呢？是吧？既然 说到不光是在求是上不行，你看台湾媒体报道，他说就在这个事儿爆发之后之前有两件事同样发生。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VPN 服务都被封禁了，然后你就没办法再去通过 VPN 上一些国外的网站了。第二个就是有133个微信公众账号因为歪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被封了。那我觉得如果贺卫芳他不光是求是了，将来他可能连微信或者是说微博他的很多言论如果太过分的话， 其实我倒觉得吧哈，你说你真的是抹黑或者说的完全不对，那你完全可以用现在不谈依法治国吗？ 对， 我就起诉你，我就告你诽谤，那不是把这个该一是一该二是二是吧，把这些都敞亮了摊在太阳底下。 摊在太阳底下来讨论，但是又觉得这在中国大陆似乎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抹黑，都不用那个执政党出手，肯定人民群众的口水就把它淹死了、 就是、好，不过现在微博上的口水是挺吓人的哈。我们再听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来谈论这个《求是》杂志和怎么样回应司马平邦先生的，因为今天早上我是先打给司马平邦，然后再打给张老师，所以呢也可以马上让张老师来回应回应。我刚才还打了一个电话给那个司马平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哈。 啊，我知道。 他呢就也挺激动，反正就说到贺卫方和陈丹青这两个名字，就认为说，贺卫方如果求是他这么批评，那算是批评轻了，因为这个人就是说，他是质疑共产党的这个合法性，就按理说你要真的是有骨气你就应该是退党，或者你就不应该在学校里面待着，就是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我听上去是有点情绪化的这么一种批评，也是他自己声音的一种表达了，就是说对于这样的表达，您觉得应该怎么回应？ 这个表达呢，他这个最近也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什么吃这个谁谁谁的饭然后砸谁谁谁的锅， 嗯嗯， 他这个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啊， 嗯， 就是说呢，你这个识君之路就得忠君之事，你不可以这个不忠于君，那么这个忠君之事在按这个传统道德上来讲啊，就是要忠于这个皇上的事儿，对吧？忠于这个统治者，这个道理也没错。但是这个忠有两种忠诚，一种忠诚就是拍马屁，啊，这个一切以这个主公的这个意志为意志，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直白的指出这个统治者出现了哪些错误，他需要改正，啊，或者他需要改变方法。这个呢往往被称为第二种忠诚，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司马平邦所理解的是第一种忠诚，然后这些被批评的学者呢其实他们更多的是第二种忠诚。那至于说这个比如说讲到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啊，这个其实一个执政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实际上应该是来自选票，来自这个公众对他的信任，但是呢现在我们也很久我们没有看到啊，至少从这个制定共和国成立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就规定了，第二十二条就规定了要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用普选产生，而现在我们看就是这种就是获得合法性支持的这套程序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所以这个可能是执政党自己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也实际上也是提了醒，就有些事情你们承诺了很多年了，你们该办了，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那另外就是《求是》杂志哈，其实《求是》咱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发在上面的一些东西呢？ 我以前写过一篇这个考证文章，因为我知道经常有一个化名在这个求是上发文章，这个名字叫秋实，和求是是一个同音词，然后据我了解呢他们也确实是一个写作班子，然后这个写作班子的人呢也不一定是固定的，就是说可能这一类的文章就是这几个人用秋实的名字发，那一类文章也可能是另外几个人用，但是是一个共用的这么一个笔名或者化名。后来我考证了一下这个秋实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古书里面它就是一味中药，是什么中药呢，就是我们现在今天常常说的这个尿碱啊，就是所谓叫人中白，就古人呢是用这个东西当做一种春药啊，而且各种一些方式嘛，拿它进贡给皇上，然后让皇上能够增加性欲，增加兴奋度，强身健体，然后这个延年益寿。 但是很不幸呢，就是这个秋实的效果并不好，而且呢，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伤害了身体。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一类的东西啊，我觉得可能当然我们知道《求是》杂志，它是一个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理论刊物，但是是不是《求是》杂志就一定代表中共中央或者中共中央中的某些人？我觉得代表某些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但是呢，它也代表一定的这个倾向性，就是现在对于这种对这种理论上的整肃，我觉得这种整肃，你作为对于那个不严肃的这个或者是没有学理依据的这种学术观点或者是主张，我认为是可以批评的，但是你既然可以批评，你也应该可以反批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都在正常的范围内。如果说只许这个你打棍子，不许人家这个进行反批评，我觉得这个就属于不正常了。那么当然说这个我们也重视这个求是的这个批评，或者是求是打出来的这些棍子啊，我们知道它有来历，但是呢，这些棍子我觉得显得很无力。为什么呢？他从这个道理上，从学理上，他都讲不通，而且呢，他很没有文采。我们记得过去的这些中共的理论家呀，你别看他的观点是否僵化，或者是否，起码啊，从这个胡乔木、陈伯达什么这个，姚文元、张春桥，后来这个还有什么？这个像邓丽群，这些人不管他观点如何，他是文采斐然，他要说起大道理来也头头是道。哎，但是这样的文章我们现在看不到，现在能看到的都是一些理论垃圾，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现在这套东西确实没人了，而且退化了，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所以我以一种很怜悯的心情在阅读这个求是上不断发表的这种文章，我觉得真的很遗憾，怎么这个执政了60多年，这方面越来越不行了。 好，张老师是独立的历史学者，所以呢，他的这个梳理的面哈就显得要宽阔一些。那当然了，不管是司马平邦还是张立凡老师，都是个人声音的一种表达。我是觉得他只要不犯法，是吧？他又能够对自己说出来的言论可以负上自己的责任，那都可以让他去表达，也不涉及人身攻击的话，那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听一听，而且听完之后呢，更要去想一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他的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好，那我们先暂时休息吧，等会儿呢，刚才也是他们不断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赵楚先生。那因为赵楚先生他写了一篇特别长的文章发在新浪的这个微博当中，那也是回应到了这次一个事件，也谈到了事件的核心和这个求是杂志到底是份什么样的杂志。另外他也讲到文革方式，他又凭什么说这是用文革方式来进行一种批判呢？我们三句话新闻等会儿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咱们连线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司马平邦，一位呢是张立凡。可以说，如果非得标签化的话，那当然一个是左，一个是右了。那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那像司马平邦，他就觉得，如果换了我写的话，我可能写的比他还要重，因为这个，觉得贺卫方教授似乎他打上引号的犯下的罪哈，他是觉得罄竹难书可能。 对。 但是呢，张老师会觉得，你就让他批评呗。 不值一驳，觉得 对要有容人之量， 对，没错，不值一驳，而且呢现在也不知道他说这篇文章是可以到底是代表了谁，那既然我不知道的话那就先晾在那儿，没有必要去花很大的这个精力去批判他，但是这个现象是值得去关注的。好，那对于赵楚来说他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因为看到他在新浪微博上写了一篇长文，是对这样一个事件进行了关注哈，他觉得这个事件的核心和求是杂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它。 我觉得这个贺伟芳陈丹青这个事情的要害不是因为他们两个被批评吧，我觉得关键在两个地方，因为一个人关于公共问题的意见他被批评这个是很正常的呀。我觉得关键问题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这种批评它是一种学理的批评还是一种政治性的攻击，那对一个学者和艺术家进行政治攻击这个是非常不正当的啊，因为一个学者一个艺术家他只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一个公民来发布自己对公共问题的一个看法，那么你对他进行政治攻击像那个政党竞争一样这个是没有道理的。那第二个问题呢，这种批评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左边人士的批判也好还是这个求是杂志本身的批判，那除了是这种政治攻击以外它不是一种学理的讲理的批评，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是一种单向的一种攻击，一种政治性的高压行为。陈丹青和贺伟芳并没有一个对等的同等的权利在媒体上更不要说在求是上来写文章进行自我辩护自我澄清，那么如果这两个特点是真实的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去讨论它就不是一个对等的一个讨论一个辩论，它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运用权力的背景来对个体公民或一个学者来施行一种高压，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政治现象，它不是一种所谓意见讨论。 是，但是求是他登的这篇文章啊，他的这个署名的人是宁波宣传部的一个人，大家有没有必要把他拉到这么高的高度，就认为他可能传递了某一些的这个信号呀，它是一种有目的性的这样一种打击。 这个有没有目的性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求证的，但是有一点你要搞清楚，这个求是杂志它不是一份所谓大众传媒，不是一个一般的我们在市场上随便可以看到的一个媒体，它是执政党最高的理论路线政策的一个刊物，那么这个是由这个党内的实践包括党章所规定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政策的喉舌，对吧，它是这个执政党来体现自己最高的理论探索最新的这些政策动向的研究啊，这样子一份刊物。这个作者是什么人我觉得本身并不重要，重要在于说这样的媒刊物它不是一个像组织百家争鸣啊这样一个大众媒体，知道吗？ 好，这个很容易理解。赵老师他关心的一个关键在于他是一种单向的一种批评，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是鼓励百家争鸣的话，那你是应该提供机会，就是你发一篇文章我也投稿，将来我也是登在求是上面，而不是说似乎以一种是强势的是让人觉得你是在清楚我这么一个态势，这个他是非常非常关心的。 对， 那另外也是跟这个求是它本身的定位是有关系的。 对，他刚才谈到求是的定位，我也看到了求是它本身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和评价。原文是这样的，说求是杂志是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担负着全面系统的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的宣传善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的事业发展任务，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思想理论路线的重要阵地。这个是求是杂志给自己定义的原文，基本上也是体现了他在党内的一种地位， 没错， 他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理论研究的这么一个阵地，而且呢 他发出来的恐怕就不仅仅是讨论的这么一个架势。 对， 大家会觉得似乎就是传递了某一些的， 可能是很多下一步政治行动的一些 路线方面的一些讯号。好，那至于说这个文革方式哈，我觉得最近也听的比较多了，尤其是从辽宁日报的当这样一个所谓的暗访的方式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你后来又所谓的登报，让大家又会感觉到这像是贴大字报嘛。他说这个形式呢让人觉得有一点很意外，甚至让人觉得很惊悚。那为什么赵楚他也会有这样的联想哈，来听听他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从30年代上海滩的这些两党的政治斗争的这个整个时期以来，每一次执政党要去攻击一个人或者说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都会按照一个简单的模式，就是先造成一种舆论啊，再来做一个事情。所以一般来说，这种往往从这种文艺的批评或者说一个简单观点的批评，会都是对一个人进行这种整个人身攻击，甚至对他的事业进行毁灭进行打击的一个先声。这个在文革中呢就更加突出了。比如我们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姚文元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当时的北京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所写的一幕这个剧。那现在事实很清楚，姚文元写这样的评论文章本身他是受毛的委托，后面是江青他们的委托，然后呢他写这样一个东西的目的是为了攻击党内的一批人。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文革中是比比皆是哈。所以像求是这样的最高媒体来点名一个人，并且用一种政治的一种负面的定性来点名一个人，那么在中国社会中，实际上按照他这个所谓潜规则，包括在未来对他的工作、对他的实际的生活就有很大影响。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据说、据传闻，这个南方的某些地区邀请贺卫方去进行讲座、学术讲座，那么邀请的这些人都受到了很多处罚，那可能贺卫方未来要再进行这方面的学术活动也就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些政治性的攻击，它不仅是一个意见的一个批判，它实际上对你的实际的生活、对你的工作、对你的学业，它都会构成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打压的效应。那这种打压的效应呢，就会形成某种所谓杀鸡儆猴的示范作用，使得别人未来不会持某种意见。 您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一种批评的方式会在这个时候又重现江湖？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条件导致有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呢？ 这具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篇文章，这个我们后面的编辑方针啊、组织的方式，我们今天是很难来做评断的，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足够的内情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好几年当中一直呢有一种风气，就是很文革式的这些话语，这些过去非常传统的这些红色的词语，包括一些政治的理念，不断的在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死灰复燃。啊，这个在80年代以来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反的进程。因为我们知道，在80年代当中，这个人们逐渐对这个红色历史上的很多政治啊、政策的事件进行反思。那么从这个前几年的方向来看呢，是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思的浪潮又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我们看到各种红色的话语术语逐渐的在回升。但是我们看到的90年代这种回升呢，主要还是所谓的红歌啊，是这个一些传统的这个比较正面的，或者说这个当局权力这个执政党认为比较正面的红色传统啊，就是他们闹革命的传统。可是从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把这个80年代执政党自身强烈否定的这个文革，这个所谓极左的执政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些政治术语、政治话语，也逐渐的开始翻上了这个当代的政治话语的这个前台。像您刚才讲，我讲到这个求是文章对陈丹青、对贺卫方的文章里面这种攻击的罪名，比如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说抹黑国家形象等等，其实这个在文革中要去批判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人，这个都是常用的一些术语，在80年代都是已经可以说是几乎绝迹了，就人们听不到了，或者人们所否定的。但是现在呢，又被求是这样的权威刊物又翻出来使用。那么这样类似的例子在国内的其他媒体上，比如说军报啊，比如说环球时报，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这个都是在像80年代很难想象的。 好，这是赵楚先生的这个意见哈，他也是讲到了近期的一种气氛。倒是我觉得吧，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话题的讨论，它不应该完全就是政治化的这个联想，它有的时候也是对于我们怎么样去讨论公共话题、讨论公共事务的一种训练。你看，如果说哈，我们不带任何立场的，就是没有先入为主观点的，你就听刚才司马平邦和张立凡和赵楚的这样一个反应，就一个吧，他是觉得似乎是情绪为主，他没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或者完整的一个逻辑，就你听你都能听出来，哎，说着说怎么说到那儿去了，他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那另外一个呢，他就可以比较给你慢条斯理的告诉你我的这个论证的这个论点和论据到底是什么，就一步一步它是有推演的。那如果你作为普通的公众的话，听完你似乎是比较容易被这个所谓的右派去说服的。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说现在就攻击说高校里面这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些老师，他是比较受到学生的这个爱戴呀或者追捧呀，那是不是本身就如果我是持相反的或者跟他们似乎不是一样价值观的这个老师，他本身的这个水平的问题，我有时候是想，就是你如果是理论水平足够的高超，你说到的东西在不管是事实层面还是逻辑层面，我没有办法去驳倒你的话，那我相信应该也是会有市场的，就是没有必要用一种情绪化的这么一个方式去对自己进行一种声嘶力竭的辩护。 对，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他就分析说为什么说在当下这个提出说要这个高校的宣传工作思想难在哪儿，他给了另外一个解读，除了像这个徐兰说的可能是有这个教师他们利用自己手里的这些权利啊去给学生宣传一些东西，他说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这个事情教师他们做会产生一些影响呢，而不是说我们常说的你看我党有这么多的做思想宣传工作的大军，为什么他们没能做到实效，就是第一，我党呢在宣传教育这方面不能贯彻始终，因为从49年以后开始说，那个时候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现在呢说的是什么，再说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后来把人民公社撤了，然后再后来说这个文革的时候那阵儿宣传的这个革命委员会好，到现在又说那个文革不好，然后又说养老计划生育的时候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后来又说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就一点一点就是会发现党的很多方针政策是没有连贯性的，他在一个时期说的是这样的话，另外一个时期说的是反过来的话，所以呢这点就让人产生了怀疑，必须要把人们培养成变色龙才能跟得上形势，这是他给的定论。对，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说难在不能表里如一，就比如说你像徐才厚和周永康，他们可能就是管反腐的，结果他们还腐了这么多，然后再像之前唱红打黑的薄熙来，他可能一边唱着红打着黑，最后他自己成了黑的，那你就很难变成表里如一的，可能宣传这个思想的人他本身做的就是反过来的事儿。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难有对手，那个咱们党定义的对手有很多，像什么西方的敌对势力啊、第五纵队啊，包括现在的网络大 V， 甚至刚喊出来的这些高校的教师。但是其实咱们党有那么多的党校，有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学院，还有那么多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单位都有，党委啊、宣传部啊，还有宣传思想工作方面的专业人员，还有那么多党媒。那为什么就挡不住这些东西呢？而且每年还要这个增加经费来做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这个真的是就像你说的，做这些工作的人水平不够，他们的理论知识有限。 哎，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这些所谓的公共话题哈，有的时候就是对于公众，你要用什么样的眼光你去看待它。就是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是被批判的那一波人，他们会觉得好像留给我们讲话的空间会越来越小，那给其他普通公众的这个印象可能也会是这样，就是我说话我是有风险的，或者我说出来我是会被人骂的，那大家有没有做好这样一个心理准备，我是有充分的底气，或者我有充分的这个水平是值得人家我去可以供人家去点评，或者直接就是所谓的责骂的。 最怕的就是不讲道理， 对，最怕的就是不讲道理。所以呢你有的时候会看现在的有些所谓的强势的媒体他去打压你，这就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吧，说这个地方他似乎没有一个辩论的习惯， 我只有说让你闭嘴的这么一个习惯。你看大家会觉得风声鹤唳嘛，那甚至有的现在你看微博整个活跃度它是有一个报告出来的，就尤其是开始所谓的定点清除大 V 之后，它活跃度是直线下降。所以呢它其实放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上面它是极其有害的，就会让你觉得我还是少说，大家还是不要说，说了之后呢会惹麻烦。那可是你想贺卫方陈丹青，你不管怎么样吧，不管他们说的对不对，不管他们说的同不同意，但是至少他们是愿意说的。那愿意说了之后，大家就会有这么一个公共的场，你至少你要打击人家他有一个靶子吧。可是如果谁都不说，谁都觉得说了之后我要承担大的风险，那你可以说你连攻击他，你连讨论的靶子，你连讨论的话题都没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以后如果是公共事务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来说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比如说你做生意，大家都说到百年老店，店大的话应该童叟无欺，不应该欺客。那反而我们看我们党也是百年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应该这个不应该欺客，童叟无欺。比如说不管是谁说了什么，可能说的不好的你就改进嘛，说了是对的那你就听着，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服务质量给提升上去。 服务质量我主要还是要让人说话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胸怀，一种自信的表现。而且呢也不要时常把这个爱党跟爱国就画上等号了，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好，那今天就是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